快回来，生命因你而精彩，你快回来，把我的思念带回来，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Hello， 各位早安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，陪你听歌。刚刚呢，在微博当中啊，看到当这个睡眠债积累到一定程度，会对皮肤、肥胖、胃黏膜、心脏造成一系列的损伤。所以说，新的一天，为了我们的颜值和健康，放下手机，一定要保证每一天充足的睡眠。睡不够，小心颜值大幅下降哦。开启全新一天，欢迎各位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人社部数据显示，截至2016年底，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月人均水平超过105元，实际领取待遇人数超过1.5亿人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提高到人均420元。近日，农业部“十三五”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规划出台，规划提出到2020年，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%以上，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。近日，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54批次的中药饮片不合格，其中28种都是板蓝根，大多不合格项目为二氧化硫超标， 可能会导致服用者呼吸困难、腹泻、脑部及其他组织损伤。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，即日起到21号，新疆西北地区东部、华北中南部、东北地区及东南部、黄淮、江淮、江汉平原等地气温将下降8度。最近几天天气变化较大，请您注意及时增添衣物。 进了大海，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，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，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，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，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，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，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，回不去的阴霾，种在我的脑海，月亮下的对白，单纯的像小孩，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，这就是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同步发声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，靠前程无忧。 三月六号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自驾下江南啦，游台儿庄古城，赏最美南尖岩，玩转秀山丽水，穿游美丽新安江，赏特色唐月牌坊群，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，0105175-1969 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睡了一觉，却感觉的疲劳，头发皱皱像一把稻草，在镜子前面转了又再脱掉，透过皮肤看得到心跳，两条锁骨苍白的线条，挂在隐形沉重的背包，我的失落没人看到，就像电话没人聊，沙发变成电影，让人的只有冷气在为我叹息，如果我这么幸运可以让我凋谢，我的头脉会被看见，宁可威胁有些疯癫，没有遮掩，穿着我自的心在人群面前，想看看你们疯狂的脸，会爱我不爱我不必这绝对的风险，是靠在我胸前，还是说再见？我吸了一个草也无缠绕，突然很喜欢氧气的细胞，地板的水有个漩涡，我常常幻想能被它吞噬掉，身上的水不想擦掉，在床上会当成独特的符号，被世界需要对我骚扰，但它是我的开刀，你说你的道理我不反击，但这是我的游戏，有我的规矩，如果我自的心可以让我凋谢，我的头脉会被看见，宁可危险有些疯癫，没有遮掩，穿着我自的心在人群面前，想看看你们疯狂的脸，会爱我不爱我不必敷衍，冒着剧烈的风险，细靠在我胸前，手拥抱的用力，你看得清我的肩，我的心，受伤留下的痕迹，我愿意都透明，全部透明，我的心被谁分清，负担起穿上表演的那一天，或许我会不再留言，

FM 969，听资讯。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，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我国2016年电商物流业务量增速超过50%，其中农村电商业务量增速接近200%。国办近日发布“十三五”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，要求各地区要因地制宜，逐步将肺结核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的支付范围。旅游业治安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日前公布，要求警察到旅馆执行公务时应出示警察证，依法检查住宿人员房间时不得少于两人。近日，一种新型的出行方式——共享汽车出现在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、成都、武汉、杭州等11个大中城市，主流车型为电动车，也有少部分燃油车。多家媒体和机构联合发起的二孩幸福指数调查日前发布，受访家庭中有60%表示二孩到来之后幸福感显著提升，后悔要二胎的受访者仅占3.9%。 起心打梦，不走不满，不发誓，发誓你。

的事，你不知道的事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先来，有的人先走。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，人能决定什么？唯一相同的是，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。九六九旅行者，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。我国自古历来有天下山水在于蜀之说，其实偌大的四川未必能全部走过。川内有极富江南韵味的小镇，也有大漠般豪情的山川。对的时间去对的地方，才能看见最美的风景。江湖中最具盛名之一的峨眉金顶，有着侠女般冷傲却又不失温婉的气质。这里虽然没有周芷若，却有着陡峭的悬崖、古老的寺庙和神秘的山谷，层层叠叠，连绵不断。就算是最优秀的画家，相信也难以描绘出峨眉的美丽。峨眉山一年四季各有韵味，可是最叫人难以忘怀的还是冬季的峨眉。深冬有云海，有日出，有日落，有佛光，有雪景，白雪压绿枝。二月，郎中古城是中国的四大古城之一，也是最适合去的月份。古城就是那样，承载了历史的脚步，沉淀了古老的灿烂，留下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。来到古城，自然少不了旧习俗。二月的郎中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民间盛大的游百病。正月十六游百病，传说在这一天爬山可以保一年健康。每到这一天，全城的百姓都会早早起来，携老扶幼爬山赏春，祈求新的一年健康平安。三月是金川梨花最好的时节，只有到了这里，你才能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千树万树梨花开。金川拥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观，堪称现代版的世外桃源。大渡河两岸十万亩的梨花品种繁多，比夜华的天宫还要美丽。而在牛背山，几乎是每一个驴友和摄影爱好者梦中的伊甸园。这里平均海拔3600米，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观景台，浮动的云海映着朝阳的湖群风，处处霞光。站在山顶就能一览众山小，贡嘎、二朗、嘉金、峨眉，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尽在脚下。虽然一年中有几个月的时间碰上了封山，但是只要能登上山顶一睹风采，你一定不会失望。 四月的牛背山天朗气清，被封山的机会较小，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。而在五月则是去康定最好的时节，只听过康定情歌却没有去过，相信我，在五月去到康定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康定南部的贡嘎山是大雪峰的主峰，五六月是去那里最好的时节，既不会太冷又不会遭遇暴雨，一探头就是蔚蓝的天空，呼吸间还伴有花的芬芳。六月末到七月初则是去若尔盖草原最好的时间了，作为中国的第二大草原，川西高原上一颗祖母绿宝石，若尔盖草原有着无限美好的自然风光和神圣的藏族寺庙，著名的天然湿地花湖就在大草原上。七月中旬是花开最盛的时节，闻着花香还没饮酒就已经醉了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我是雨阳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我想买起你那深情的胸怀。

唯你相伴。 哟，